刚果共和国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7月28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以刚果人民和政府以及总统的名义，热烈祝贺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电文表示，要为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努力，并祝愿金正恩同志在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